其中一頁咧，我好中意嘅就係咩咧？啲讀者文集好衰係咩咧？嗱，佢成本咧就明明講到話超自然探奇啊，喺度講緊咩鬼啊 UFO 啊怪獸啊其他嘢，有某個程度上好似話俾你聽，嗱有㗎有㗎有㗎，好啦。但中間又疊一頁咧，就話其實咧獵毛嗰啲冇嘅，嗱嗰啲就冇嘅，嗱呢啲就真係好好鬼死咩咧？就是、左面一啖砂糖，右面一啖嘟嚇。係 啊。 佢明明開始咧，原本又講咩咩仙子啊、怪獸啊、人狼啊、巨人啊、水怪啊，突然間就有一頁頂鉛到就話人造怪物騙人的應品，即係咧嗰啲我哋嗰啲最中意嗰啲古董界嗰啲説法，就係一啲假古董或者假嘅怪獸。咁佢呢度都講到好多得意嘢嘅。佢話咧十六世紀嘅時候咧，即係啲歐洲人咧，即係好中意話有 dragon 啊、龍啊，咁但係。如果我哋唔係發現恐龍骨咧，原則上成個恐龍嘅故事或者龍嘅飛龍嘅故事都係虛構噶嘛。咁佢話當年啲人咧就點樣去即係說服啲漁民嘅民眾真係有龍咧？就係啲咧航海嗰啲人咧就走咗去東南亞買嗰啲巨型蜥蜴，即係我唔知嗰啲咪印尼 咪龍咯， 係啦，咁咪巨型蜥蜴咪啊，仲要係翻到咧可能整死一條蜥蜴。即係整到標本，即係你話咩嗱呢條就係龍嘅 BB 啦，大咗變咗極龍啦咁樣，有啲咁嘅情況啦。咁有啲咧就會話咧，即係整條即係我諗而家有時都會見到噶嘛，個半身咧就其實係馬騮嘅屍體，下半身咧條三文魚嘅乾屍拼埋佢，日本啲寺廟都有噶嘛。好啦，咁呢度都講啦，咁其實呢啲全部咧都係啲呃人嘅，即係例如嗰啲咩海怪啊，日本嗰啲海怪又係拼出嚟個美人魚啊，呢度講到話，就算荷蘭啊，都喺印尼啊入嗰啲古怪動物，之後咧，你知嗰啲馬騮唔同樣噶嘛，咁整完啲動物之後咧，就可能咧刮，然之後咧整嗰個骷髏骨，整完骷髏骨之後拼埋，即係話嗱呢個咧就係一個怪獸啦咁，即係我記得咧，我喺我唔記得00年定99年嗰陣時咧，我去日本咧四國，就係佢話咧，當時有個廟咧就叫做香根寺嘅，佢出名嘅地方咧就話當年啲市民就見到隻牛鬼，即係嗰隻鬼係一隻大怪獸，有兩隻角咁樣嘅。好啦，咁我去到嘅時候咧，咁啊仲要喺個廟出邊啊整咗個銅像去紀念呢隻俾人殺咗個牛鬼咧，明明隻牛鬼係殺嗰啲村民，即係村民就殺咗佢，即係你仲紀念佢？黐線嘅，我有時覺得 歷史上面都好多殺咗好多人嘅魔頭，依家都俾人供奉緊嘅。 例如咧 ，我例子我唔記得啦。 例子唔記得啦，會唔會好近我哋㗎？ 你話㗎咋嗱？ 唔係供奉嚟嘅喎，嗰個係死無葬身之地咯。 長期瞻仰， 長期死無葬身之地喎，幾慘啊！咁例如嗰陣時去到嘅時候咧，佢仲入邊咧嚇，即係出面有個銅像噶嘛，入邊仲要咧係有個盒供奉緊佢，就係嗰只所謂死咗嗰只鬼怪獸咧，其實嗰只角咧仲擺咗喺度嘅。咁當然啦，如果你理性分析嘅話，咁只角梗係唔係真係只怪獸嘅角啦？ 其實都係普通鹿角啊， 或者係牛角啦，係咪先？咁仲要我記得唔知有一次我睇邊個博物館講咧，我唔記得係新加坡定係喺邊度睇嘅嗰陣時。就話咧，歐洲人咧為免咧，即係因為當時好多神話故事要塑造出嚟噶嘛，咁講咗兩千年有獨角獸，但你現實世界見唔到獨角獸噶嘛。好啦，咁你為免啲細路哥唔開心咧，咁佢咧當時咧有啲人咧就會將嗰啲即係尖嗰啲魚嗰只咩魚啊，嗰啲劍魚咧嚇，個頭咧就切咗落嚟，就拼咗落只馬嘅頭嘅屍體，就擺出嚟。咁喺嗰啲古堡皇宮度 show 出嚟，咁啲人就嗱呢啲咪獨角獸咯， 淨係皇室先有㗎咋？ 係啊，嗱皇室先騎得㗎咋，咁類似咁啊，呃咗幾千年㗎啦都。咁我諗下，其實又係嘅喎，即係如果我哋唔係呢一百年嘅科技，我哋其實所有所謂啲怪獸咧嚇咩水怪啊，我哋如果中國嘅狐狸精啊。 蜘蛛精、白骨精啊， 系啦，嗰啲咁嘅嘢， 同埋依家啲咩《西游记》里面乜乜精啊， 嗰啲啊真系精彩啦！ 嗰啲真系怪物嚟嘅， 嗰啲真系怪物嚟嘅，我都唔明点解可以咁核突。 塑胶怪物啊嘛， 塑胶怪物真系可能第时我哋过咗200年就有塑胶怪噶咯。咁啊，其实可能都系人做出嚟嘅嘢，或者系拼出嚟嘅嘢。咁我又諗啦，即系我哋尤其是我哋屋企，你知啦，我哋做古董出身嘅屋企人，呢个家族。咁我哋都見唔少，都係嗰啲啊拼出嚟假嘅嘢去呃人嘅啫嘛。咁你覺得其實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即係人類 流长嘅历史演化里面都必然经历嘅阶段咧， 必然 即系假嘅文物， 假嘅政治因素嚟噶嘛？呢、這个 系 唔系？即系譬如中国以前啲皇帝都会噶嘛？即系点样系天与人归咧？即系点解其实个啲人咪话咧？即系譬如、哇呢、這个真系皇帝啦，个天会变紫色啊等等嘅嘢咧，即系好多呢啲所谓大自然嘅现象去合理化，或者喺边度掘到个碑出嚟？這個、呢个咧就系、是、皇帝嚟噶啦。嗱，真正嗰啲历史片段咧，我就全部唔记得噶啦。但系听嗰啲历史故事，好多都系咁噏噶嘛。 你如果讲起這樣東西呢样嘢咧，嗰啲叫做征兆啦，系咪咁样？我仲记得咧，哇！我唔记得系咪吐鲁番嗰个博物馆咧？我而家手头上我唔记得，当时我一定要去睇嘅，因为点解咧？啊，呢、這个就关乎我哋中央政府。 跟住你自己讲啦， 我自己讲，关乎我哋中央政府点样去努力打造呢个统战嘅功力啦。咁话说咧，喺我唔记得好20年前到啦吓，喺新疆咧发现咗一个古墓啊嘛。咁、那个古墓呢你知道当时尤其是新疆因为干呢佢好多嘢保存到落嚟啦啲食物嘅叉载啊啲衫啊骨头啊都保存得几好嘅。咁其中一个尸体呢有个疑似有个伤口嘅位置呢就好似膊头咁位置呢咁呢就包住咗一块质感嘅布咁样应该可能係包伤口嘅嘢嚟嘅。咁嗰块布当然係剪开咗之后包住咗。咁当时出土嘅时候呢我仲记得当年啊中共呢是一个大肆宣传的但是我都是那句这个宣传应该我做的因为为什么呢明明他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是不是我作为一个灵异的社会主义者对咯应该我去做的嘛因为为什么呢当时这个中共的宣传机器呢就说了出土文物预言中共统治新疆咁你话系咪真系大佬？你唯乜物主义啫？你明唔明啊？ 系， 因为当时咧，因为嗰个剪出嚟嗰块布上住咧，写住咧，除咗啲花纹之外咧，佢仲上边咧系有一句中文汉字咧系写出嚟嘅，写住东方 Made in China 咩出五星。类似咁嘅字啊，咁哇，大佬，咁你真系俾大陆就觉得 天与人归咯。 嗱，呢个直情系讲紧系预言啦，几千年前嘅古诗上边一块布有个汉字写东窗东方出五星，哇，你仲唔系统治新疆嘅一个良好藉口系嘛？咁当然都系嗰句啦，你如果信预言嘅，你就冇理由唯物主义噶， 啱啊， 系咪？你成件事都好荒谬。咁所以你头先讲起呢样，我醒起呢样嘢，即系话。喂，你可能突然间有块碑，突然间块布，咁你就开始套落去。明明嗰呢啲应该系封建官场帝王时期嘅嘢嚟噶嘛？ 但系我觉得我哋到依家都信。 点解咧？ 香港今年咪落魄嘅？ 哦，系、啊。 大家会即系都有个大家喺度噏下，都会觉得。哇！香港今年落魄应该哪嘢啦，即会有啲大事发生啊！咁有啲人系估计会唔会政府换，有啲人换咗啦， 都冇正式换噶嘛？ 冇，暂时冇啦。但系今年未过啊嘛，即系好多，即系我觉得有一啲天文嘅现象又好，或者去揾到一啲乜嘢新嘅嘢都好，好多时候都会有呢个谂法喺度噶嘛。即系譬如个海揾到一啲比较奇怪嘅鱼类啊，依家都觉得话嗱，依家一系赖辐射啦。 一系就赖呢个空气变异啦， 系啦，又或者咧话其实个天提示紧嚟紧呢个地方有啲咩灾难啊等等嘅嘢嘅，即系好多我哋依家解，因为始终我哋解释到嘅嘢好少嘅啫嘛，即系用科学。 咁系咪即系话我哋依然系好迷信呢？ 迷信唔系因为需要嚟嘅，即系你其实应该咁讲，人呢，你个 friend 头先话斋。即系我哋 喺命运面前系没有强者噶，系嘛？ 系啦，咁既然人人都唔系强者嘅时候，你又熬底，熬底你就要揾一啲信物，令到你好相信某啲事情，或者系啦，或者就算发生啲好坏嘅事，唉，都冇办法啦，整定命嚟嘅，即系等我哋觉得舒服啲。 死啦！你又令佢谂起一单嘢。咁我1月份嗰阵时咪去咗阿尔及利亚嘅，咁阿尔及利亚系我其中一个觉得好。好魔幻嘅地方嚟嘅，点解我咁讲呢？就系明明佢系一个极端回教主义国家嚟嘅。咁我第一次去到嗰个首都嘅时候咧，我记得第二日我哋正式参观古城区，第一个正式参观嘅回教寺系一个苏菲派嘅回教寺。 咁我当时已经拗晒头，拗到点解阿尔及利亚会送上苏菲派？因为苏菲派曾经即系如果大家唔知嘅话，你都睇下资料嘅话，佢曾经系俾回教甚至视为异端嘅。 嗯， 而家就冇咁强烈啦吓，但系佢都算系一个唔正统嘅回教嘅派系。咁好啦，咁我后来呢直情我问，因为我哋接待嗰个当地嗰个 local 呢识讲广东话，一个马来西亚人嚟嘅，好得意嘅呢个人，佢讲啲马来西亚咩咩地嗰啲呢。咁我话喂，我话点解咁得意会咁多苏菲派嘅古墓啊、圣墓啊、回教寺啊。佢话哦嗱，佢讲法系咁啊。佢讲法就係、是、不过后来我证实佢讲法系啱嘅，因为后来我抄啲资料呢，佢连官方嗰啲个说法呢都系套用返呢个嘅 导游 讲嘅说法。佢就话佢话你谂下呢、這个国家咁穷，虽然呢个系一个回教国家，但系根本唔会有可能咧去 support 到所有穷人嘅。咁呢个事实嘅，我话俾你听，我喺首都好多街边系有好多乞衣，好多流浪汉，系因为可能系南部撒哈拉沙漠嗰啲人穷过到嚟就乞钱啦，甚至有啲系做妓女啦吓。啊，对唔住啊，回教国家应该冇做妓女，不过呢个系传说 ，OK， 我只能讲系个传说。OK， 我惊间埃及，我惊间埃及利亚领事听到咪闹死我，我仲想去嘅，我下招 visa 攞唔到大镬。 头先唔系你把声， 系我其实咧系叫 Tony Hong， 你好过分。 好啦，咁咧佢就话原来咧根本啲人咧你有病咧，其实根本就睇唔到医生，因为冇钱，买唔到药。佢话于是乎点咧？因为苏菲派系信，其实信 magic 噶嘛，苏菲派系信灵异医学噶嘛，信 magic 嘅嘢噶嘛。我甚至我去到我都濑过一次嘢噶嘛，因为佢直情有个墓咧系一个苏菲派嘅医生死咗，嗰啲居民咧系认为会摸咗个医生嘅尸体嗰个棺木咧就会医到佢病。佢话咁佢又话啦，佢话如果你谂下。呢、这个国家咁大量个人穷，冇钱睇医生，冇乜食药，佢有一个信仰寄托，佢可以突然间有病嘅时候、穷嘅时候，佢嚟到苏菲派个墓度做祈祷，去拜呢啲墓地嘅圣人。但系因为原则上回教系唔承认呢样嘢，但系苏菲派承认噶嘛。咁佢系嚟帮到绝大部分冇钱嘅穷人咯。 系， 哇！咁我听完之后，我突然如梦初醒，哇，系、哦。后来我再睇翻啲资料咧，原来阿尔及利亚点解会进行苏菲派咧，都系某个程度上系安抚民心。 其实医疗体系嘅一部分咯， 系啦，exactly， 你根本就处理唔到咁多穷人，或者处理唔到咁多有需要人。咁所以香港惨噶嘛，香港我哋信奉系公立医院啊嘛。 O K 噶啦，已经比起好多地方其实又唔差嘅。 其实唔系差，即系我哋但系冇一种寄托噶嘛，系咪咧？算唔算系咧？ 香港又唔算系嘅，即系我哋都有啲基本骨子里，譬如其实大家骨子里都会有一啲平等啊、平权嘅谂法嘅。 但系我 呢啲系嚟自好嚟自天主教、基督教嗰个支流噶嘛。 但系如果送一种迷信嘅心态。 嗯， 即系我哋会唔会仲有保留住？因为我哋细个嘅时候，香港仲有啲可能系用呢种类型嘅迷信心态去安抚心灵噶嘛。其实 有噶钱咯、 啊。哇！突然间你讲到迷信嘅心态，金钱嘅迷信， 即系好多人以为搵好多钱就会帮你解决咗好多问题、嗯，其实大部分问题都系解决唔到嘅。 啱， 即系如果真系问题，嗰啲真系问题，即系譬如可能健康你解决唔到啦，你好清楚啦， 啱啦， 咁。你有一啲嘢，譬如俾条女飞咗嗰啲，你解决唔到噶嘛？ 你做咩无端讲下你啲朋友嗰啲？ 我冇讲，我冇讲。喂，俾女飞呢啲日日都有啦，唔系我朋友嘅都大把，日日俾女飞噶啦，系咪啊？嗱，唔准爆人嘢啊！ 系 咯，即系好多，我觉得即系对你人生嚟讲最重要嘅嘢咧。基本上用錢都係解決， 因為嗱，我哋細個好得意噶嘛，我唔知你嗱，明明我同你係同一個 generation 噶，冇理由咁大個代溝噶，係咪？ 有噶， 冇理由嘅。我記得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好奇怪噶，因為嗰陣時殖民時期咧， 嗯， 雖然我哋見到英女王幅相咧，都會覺得係好保佑嘅當年啊， 嗯， 但係唔知點解我哋小學嘅時候咧，嗰個風潮咧，我記得係幾即係好多個學校都係咁相信嘅，好多學生咧，如果朝頭早見到當年。嘅紅色郵政車咧，係覺得 lucky 嘅。 係咩？我冇、啊。 我嗰張 generation 嗰陣時候， 我想問下大家有冇、 啊？我哋都學校冇咁啊，冇咁啊，冇㗎。 冇係你啫嘛。 我哋學校好多人都咁諗嘅喎。 你間學校怪啫係嘛？ 冇。咁你哋呢個 generation 見到啲咩會覺得係開心嘅 ？lucky 嘅。冇啊。 真系冇、啊， 即系迷信嘢、啊， 又真系冇、啊， 真系冇啊！嗰时我哋话见到油车系 lucky 嘅， 冇顶笼系读到大学嘅时候咯，即系港大系有个四不像噶嘛，系真系唔减掂嘅，老老实实真系 唔掂得啫， 因为掂咗之后会 pass 唔到，毕唔到业噶嘛，系真系唔减掂，即系强如我都唔敢走埋去摸一摸，因为真系惊濑嘢嘛，自己读书 咁 渣啊！ 而家 讲 紧系我得嘅嘢嘛， 咪一样系迷信啫嘛。 咩中雀屎系会 lucky？ 即系你哋嗰阵时系咁谂噶？ 我 系 咁谂， 我中过噶、啊， 好 lucky 啦、啊、你。 所以我同自己讲中雀屎一定系 lucky。 你边个范畴中先？ 行下街啊，打打波啊， 都会中噶。 系啊， 咁你真系好 lucky 喎、啊，都几 lucky。 佢不嬲都 lucky 啦。 所以你个名字有个逆字，可能同非常有关。 冇着嘅脚仔嘛？ 冇着嘅脚仔。所以嗰啲屎都要喺上面降落嚟。 咁你唔觉得即系 嗰啲可能唔系雀屎嚟嘅？可能圣经讲个马拿嚟食得嘅，可能你会拿落嚟屎 啊？ 马拿 馒头好食噶？冇啊！真系邮政车完全冇。 冇听过，我哋嗰阵时代好兴嘅。 冇啊！真系冇啊！呢啲 系咪？同埋嗰阵时仲有一个说法就系唔知唔好运咧，突然间去邮局咧望一望阿字头婆幅相咧，又会好好运嘅。 哇！真系冇啊！我真系同你唔同年代，我话 咁大镬。 系啊，你系咪嗰啲你嗰个校网先有噶？ 吓唔系啩？我识好多朋友嗰阵时都有噶、啊。 都系同个校网咯。 系咩？你九龙观塘噶？ 唔系，我成日误会咗 你。你香港岛嗰间？我唔系，我哋系九龙最大邪教啊嘛。所以我有时觉得咧，人类咧，即系你如果嗱，我有时回转谂嘅，即系如果我活喺300年前，我系啲想劝服人哋信有呢个独角兽、有海怪、有人美人鱼，可能我都会突然间砌啲嘢出嚟，装啲嘢之后整个咁嘅标本。 因为高登日日都有啦，改图啊嘛。 咁系 砌啲嘢出嚟，信下，哇！你信唔信啊？呢条女。 但有时唔系改图嗰啲，系真嗰下就正喎。 嗰啲就整容啦。 嗰啲而家反而唔信， 反而系啊，真嗰啲反而唔信，真系。 有个改变嘅，以前点 解咧？ 仲有呢啲咁嘅，即系你会话头先见到个油车嗰啲， 就会觉得 lucky， 就会觉得 lucky。但系而家普遍香港系咩嘢都唔信嘅，你唔觉得系受咗大陆影响，乜都唔信？ 系、哦，而家系见到乜嘢都唔信嘅，或者系 啲人又生活辛苦咗。 其实嗱，呢个就系压力啦。点解唔信啫？信咗咪算咯。 唔系，我觉得去到一啲难关嘅时候会信翻。 唔系噶，当你突然间攞住个十字架，谂住可以保守你之后山峰烂嗰下咧， 唔系你，但 系真系觉得好顶瘾噶。 你都系信完嗱，你唔信你唔会攞个十字架系咪先？你唔攞串佛珠，唔系即系你都系信紧某啲嘢，只不过佢唔灵之后你唔信啫嘛，几鬼公理啊你？ 我系考虑过呢样嘢噶，呢个动作系好功利嘅，好唔充满呢个信任。 但如果你经历过难关系会嘅，即系譬如有阵时，即系有啲朋友或者自己遇到一啲冇个人能力解决不能嘅问题咧，你系即系我嗱，你知道我 born Catholic 嚟嘅，即系我一出世系领洗嘅， 但你好另类咯。 切，依家啲人世俗得滞啊，唔关我事嘅。即系我会觉得系去到嗰啲关口咧，你会突然之间会觉得你做咩都冇用啦、嗯。你不如喂帮帮拖咧，喂上帝，虽然我冇翻教堂都 end 咁多年啦，帮帮拖啊！呢镬嘢真系要你帮拖。嗱，我都讲咗俾你听，我旧年发生嘅嘢啦。我人生第一次揾风水师，你就知即 系 嗱，你去到难关嘅时候， 好离奇喎。因为你冇揾神父，梗系揾风水师。 其实我都系乱咁嚟嘅啫。你又知我冇求上帝系咪？ 咁 即系我系即系只不过你喺个难关里面，你去有人话俾你听，你不如试下啲乜嘢嘢嘅时候，你咪试咯。 正如咧，十年前，哇，讲起真系十年前。哎呀，我唔讲得边个，因为佢而家系某一个电视台嘅高层嚟嘅，新闻部嘅。好啦，佢有一日突然打俾我，佢喺日本读紧书，佢话云海我间屋有鬼。我话你讲真定讲假？嗱，佢系一个虔诚嘅基督徒嚟嘅。咁话咁你我话嗱，我当时啊，我已经冇信教好多年嘅啦嘛。咁我就同佢讲，我话你有冇祈祷咧？交付俾上帝耶稣系咪好过打嚟问我求救咧？咁嗱，呢啲都系好反讽噶吓。 咁當時佢話：我有祈禱嘅，但係只鬼，因為佢講得好猛啊，只鬼直情飛咗佢嘅屋咧，攣住佢啊。好啦，我話既然咁晚你揾到我求救，我都要揾我都要揾啲嘢幫下你嘅。我話我嗱，我實質冇乜嘢特別可以俾你，但係咧，我話咧，當年我喺花地馬有一個捉聖 水啊， 唔係捉聖過嘅十字架。 嗯嗯。 咁我親自打過嚟，雖然我唔係天主教徒，但係我有太多天主教徒嘅聖物啦。但係我話你，我唔知你信唔信，因為你係一個基督教徒。佢即管你 send 過嚟試下啦，咁我就即刻 pack 咗佢，我又 順風速遞， 順風速遞寄咗佢屋企。我嗱過咗一個禮拜到，佢話好靚。佢吊住咗个十字架喺个屋企，好靓。 咁或者真嘅咧？ 之后咧就劈走咗只鬼。好啦，咁我过咗两三个月到咧，啱啱我去日本，我又喂，不如我嚟你屋企装下啦。咁我就去咗佢屋企装。我一打开道门一见到佢个十字架咧，我打咗个突，我又唔敢出声啦。咁佢讲咗个故事俾我听之后咧，就话自从挂咗个十字架之后咧，真系冇任何鬼出现，同埋冇任何鬼责嘅情况，直情系成件事 clean 咗。佢话，咁我话嗱。我话咧，真系你真系相信呢个十字架嘅 power 冇办法啦，我真系觉得多谢你，你俾我鼓励到你吓。呢、这个虽然系一个花地马嘅十字架，你系一个基督徒，我系一个唔信教嘅人，但呢件嘅三个夹埋咧，竟然可以有个咁大嘅 magic。好啦，当我离开咗，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就同另一个朋友讲啦，因为佢一离开日本，我可以讲啦，我惊佢听到呢个节目，咁我就同嗰个朋友讲，有共同朋友讲，我话哇边个真系好离奇，我佢话点解？嗱，我唔信教，佢信基督教，俾咗天主教嘅花地马十字架，我都觉得未系最一个不可思议嘅地方。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呢他不小心将个十字架倒转咗嚟挂。 哇。 好邪喎、啊、你明唔明啊好驚喎、 啊。好驚喎呢个。 是啊。但是当时我入咗佢屋嘅时候呢我系唔敢出声。 好猛下、啊。 我就同佢讲我话我你自己咁样挂咗好耐。我系你我收到你个十字架我就咁样挂。 点会冇常识啊你仲话新闻宝。对唔住啊即系 ,sorry, 好直接你倒转十字架有睇过戏都知咩事啊。 是啊同埋倒转十字架真系 好 邪 㗎、 啊、 嘛。 其 实 你 系 咪唔 confirm 你 讲 緊嗰 个 梗系嗰 个 真人已 经 上咗身嘅。 即系我嗰日同嗰个朋友倾偈唔系佢嚟㗎。 咁你如果諗返要合理化返成件事就系、是、其实肯定唔系佢啦肯定系嗰、那个。邪体或者 灵体 鬼已经是完全控制晒 well control 啦，完全 咁惊， 唔系我即 逻辑上佢谂啫。 佢会唔会上个身到而家都未甩噶？ 有机会噶， 应该系啦。 咁我要留意一下多啲佢呢个新闻节目有冇突然间啲 可能就系解释咗点解香港啲新闻咁奇怪。 佢唔系 TVB 嘅，哎呀，咁啊缩窄咗好大范围啦。 咁、嗯、我哋阵间八一八波。 林，我哋咪后先讲系咩台？咁咧，但系当时你谂下，倒转挂吊住个十字架，用条绳吊住倒转。 呢、這个我睇到我话， 我唔系，所以我当时我喺佢间屋，我都惊一惊。咁我就问咗佢，佢话自从咁样挂咧，只鬼就冇嚟搞啦。咁我唔可以讲返话你应该调返转十字架我唔敢讲啊因为如果调返转十字架突然间又俾鬼斩点啊你明唔明啊咁为什么我唔出声得啦如果呢样嘢你 work 嘅 fine, 好啦直到佢返咗香港啦都已经冇再住嗰间屋啦系咪先咁即係正常啦嗱所以我有时觉得呢啲嘢好奇怪嘅一个物件嗰、那个物件究竟系冇有冇 work, 可能真系同嗰个人本身佢好信嗰件物件帮到佢就得㗎喇喎。 喂但我觉得有一次你咁样讲呢我又再諗起啱啱同阿奕去拍嘢咁样。咁我哋 香港 啊。唔又系日本。咁详细唔讲啦即係总之我哋就要拍一啲日本嘅坟墓嘅个 content。 哎呀我知道你讲乜喇。 咁跟住呢我哋去拍咁有几个嘅以前战争中国嘅士兵呢撞咗喺嗰度嘅。咁我哋就个内容上呢就会去拜祭呢几个士兵啦。咁跟住呢我哋一路拍嘅时候呢就一路落緊雨亦都落緊啲樱花嘅。咁我个幻想我个幻想我想象你知日本啲坟墓好靓㗎嘛。咁一路落緊雨拍嘢其实好鬼烦㗎嘛你啲器材唔湿得。咁但係呢我哋一拍完之后呢嗰下呢係无端端出个阳光出嚟嘅。即係我个想象系咩呢、哦、因为讲緊嗰啲中国兵呢其实都讲緊可能死咗 over 100年㗎啦嘛。 咁系、哦， 咁我喺度幻想，喂，其实有冇佢嘅亲人去拜祭过咧？即系依家我哋去日本就真系可以一年去好多次啦。但系如果你讲100年前，可能连佢嘅屋企人都唔知佢 系撞咗喺嗰度啊嘛， 明 喎，因为日本人又好仔细，嗰啲坟墓咧系写埋嗰个士兵嘅官阶啦、个名啦、点死啦，好 detail 嘅。咁我怀疑系，即系我成日会有个好浪漫嘅想象，就系、是、哇，其实成百年冇人等嗰啲嘢，等嗰啲祭品装个香， 即系突然间佢觉得好 warm 啦。 系啦，真系我哋一拍完最尾 个 shot， 佢就出太，即系差唔多去到最尾个 shot 就出太阳。嗰下我就觉得好鬼邪，哇、哎、出太阳啊，咬一咬噶，我都觉得做咗件好事噶，可能系。 喂，原来我哋仲有中国嘅甲午之战嘅军人喺中国人喺嗰度撞啊！ 详情我哋就不能透露太多啦。 系咪？但唔系啊，我好奇嘅就系唔系应该搬翻晒喺翻中国噶啦咩？我都以为会系咁。 你以为咧？ 有好多中国嘅墓仲喺嗰度嘅咩？ 其六个人嗰度有六个 都唔少 喎、啊。系啊，其实因为我估日本人佢真系好 detail， 唔系净系中国嘅士兵嘅，有其他国家嘅士兵。 嗯， 咁佢就亦都某程度上打仗还打仗，去到真系死咗嘅时候，佢都 respect 嗰个人。 不过你有时候讲起呢啲嘅墓咧，有时一去到啲墓，例如你突然间见到突然间出晴天。 落咗成日，我觉得好烦。 又令我谂起一样嘢啦。哇，今次真系讲冇咩。好啦，我唔记得系十年前定十几年前咧，即系千禧年前后嗰啲啦吓。我去重庆，咁我系朝圣噶嘛。你知我系一个好吓、啊，我系一个唯物主义者。 系咩？ 系啊。咁我就去参观红岩啦，即系当年咧国民党同即系共产党一个好出名嘅红岩故事。我谂就算而家中共嘅年轻人都唔识呢个故事，但我好 enjoy 个故事，就系讲话当年CIA 美国同国民党点样捉咗啲中共嘅人士喺嗰度囚禁，甚至一啲人喺嗰度俾人折磨死等等所有嘢啊嘛。个故事原本系小说嚟嘅，但系咧发现有啲真实嘅事件。当然当中有一半系真，一半系假啦。我相信啦。咁咧，我仲记得当时咧，我作为一个从来冇香港人中意呢啲嘢嘅人咧，我就去嗰时仲有用紧菲林机啊，我仲记得。咁我就去拍影相，就系突然间行咗间屋咧，就声称就系当时有个革命烈士同一个唔知好似年轻人死咗嗰度嘅。咁咧嗰个展品里边咧就有一个骨灰装个骨灰嘅一个盒啊。我仲记得好奇怪嘅，因为点解我嗰个相机嘅菲林咧，我就影咗唔知三四张嘅啫。我就行埋去，我心里边谂啊，又哇，谂唔到喎、啊，死咗之后嗰个骨灰仲喺度，即系对住佢插一张相，一插，即系你真系冇谂过啦。我你尤其是如果唔系 digital， 仲 mechanic 啲啦，系咪先？我揿完嗰张相，揿完，突然间架机自己开始卷带、啊，因为你知道嗰、那个 mechanic 嘅机卷带系要喺后边，你要拮嗰个细窿先卷到带噶嘛。 手动机嚟， 手动即系嗰啲系啊，即系你唔系嗰啲。即系你，尤其是你系一系去到38张，你自己会选；一系就后面吉个窿，你唔会掂到任何掣，自己会卷带噶嘛。你喺面前开始卷带，咁又卷晒成个菲林。我真系望住架机，即系望住个盒。 咁你系衰啊，影人啲骨灰。 咁如果我嚟朝圣，我冇理由唔影 人 哋骨灰。人 哋死唔系俾你朝圣噶嘛？ 咁明明红岩系一个好重要嘅中共嘅宣传故事嚟噶嘛？你明唔明啫？ 甚至仲有一张， 唔系啊，第三四张突然间自己卷啊！好啦，即系仲要系，如果 suppose 嗰个死者都系唯物主义者嚟噶嘛？ 唔知噶， 系咪先？点会无端端一个唯物主义者去影一个唯物主义者嘅时候，突然间会有灵异事件啫？好恐怖喎、 啊！咁原来死咗之后，咦，原来我灵魂仲喺度喎。咁你又未死，又暂时混入住先。 咁如果你嗱阿爷，如果你呢句说法系啱嘅话，叫列灵出嚟。 唔系，嗱，唔好话咁大啊，爷 妈妈。哎，收翻， 识罗文噶，到时你同佢沟通啦。 又收翻，列灵嚟都唔好嚟呢度住。哎， 去你屋企算啦。 哇，搞到好惊、啊，突然间列灵真系现身咁现身，唞一唞，翻嚟再讲。